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48，唐纪64。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下。会昌四年，闰月壬戌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绅同平章事，充淮南节度使。李德裕奏，镇州奏事官高迪密臣意见二事，以为贼中号为偷兵术，前抽诸处兵聚于一处，官军多就破竹，以致失利。经一两月，有偷兵一他处，官军须知此情，自非来攻城诈，慎勿与战。彼烟流不过三日，须散归旧屯，如此硕似空归，自然丧气。官军密遣敌者，汛其抽兵之处，乘虚袭之，无不解矣。其二，镇卫屯兵虽多，终不能分贼势。何则？下营不离故处，每三两月一深入，稍掠而去，贼但固守城栅，城外百姓贼亦不息，一令进营据其要害，以剑逼之。若只如今日，贼中殊不以为惧，望召诸将各使知之。刘枕副新将高文端详言贼中乏食，领妇人罗穗充之以己军。德裕访文端破贼之策，文端以为官军今直攻泽州，恐多杀士卒，城未易得。泽州兵约15000人，贼常分兵太半，潜伏山谷，似官军攻城疲弊，则伺机救之，官军必失利。今请令陈许军过干河立寨，自寨城连延筑为嘉城，环绕泽州，日遣大军布阵于外，以撼救兵。贼见围城江河，必出大战，待其败北，然后城势可取。德裕奏请赵氏王载。文端又言，固镇寨四崖悬绝，势不可攻，然寨中无水，皆引涧水，在寨东约一里许，一令王逢进兵逼之，绝其水道，不过三日，贼必弃寨遁去，官军即可追逆。秦十五里至青龙寨，亦四崖悬绝，水在寨外，可以前去取也。其东十五里则沁州城。德裕奏请赵氏王逢。文端又言，都头王昭将万兵戍明州，刘枕祭祖薛茂卿又诸行明救援兵马使谭朝义兄弟三人，昭自是一惧，枕遣使召之，昭不肯入，士卒皆哗噪，昭必不为枕用。但昭及士卒家属皆在潞州，有士卒孔以祥为官军所杀，昭之必不肯来，唯有寓意于昭，使引兵入潞州取枕。事成之日，许除别道节度使，仍后有赐予，庶几肯从。德裕奏请召何鸿敬前遣人欲以此意。刘枕年少懦弱，押牙王协 宅内兵马使李世贵用事，专具货财，府库充溢，而将士有功无赏，由是人心离怨。刘从谏妻裴氏，免之之孙也，忧枕将败。其弟问点兵在山东，与赵之使掌军政。世贵恐问至夺己权，且谢其坚壮，乃曰：山东之事养成于五舅，若赵之是吴三州也。乃止。王协见王昭为明州都知兵马使，昭得众心，而多不遵使府约束。同列高元武、安玉、言其有二心，枕赵之。昭此以到明州未立少功，实所残恨，岂留数月然后一服，许之。王协请税商人，每周遣军将一人主之，名为税商，实借边户家资，至于石器无所疑，皆孤为捐匹，十分取其二，率高其孤。民皆福财及糗粮疏之，不能充，皆汹汹不安。军将刘熙犹贪残，刘从谏弃不用，喜后路王协。协以行州富商最多，命熙主之。裴问所将兵号叶飞，多富商子弟。昔至昔居其父兄，军士素于问，问未知请，昔不许，以不逊语答之。问怒，密与麾下谋杀昔归国，并告刺史崔谷，谷从之。丙子，谷问必成，斩城中大将四人，请降于王元奎。时高元武在党山，闻之亦降。先是使府赐明州军事部，人一端，寻有铁以折东次，会税商军将至明州。王昭因人不安，谓军士曰：刘后年少，正非己出，今仓库充实，足之十年，岂可不少散之，以为劳苦之事？石铁不可用也。乃善开仓库，几士卒人捐一匹谷十二担，士卒大喜。昭遂必成请降于何鸿敬。安玉在慈州，闻二州降，亦降于鸿敬。尧山都知兵马使魏元谭等降于王元奎，元奎以其久不下，皆杀之。八月辛卯，朕魏奏行明祠三州降，宰相入贺。李德裕曰：昭义根本尽在山东，三州降，则上党不日有变矣。上曰：郭义必削刘枕以自赎。德裕曰：诚如圣料。上曰：于今所宜先除者何事？德裕请以卢弘止为三州留后，曰：万一朕未请战三州，朝廷难于可否？上从之。召山南东道兼昭义节度使卢钧圣义赴镇。路人闻三州降，大惧， 郭义王协谋杀刘枕以自赎。枕再从兄中军使匡州兼押牙，亦患之，言于枕曰：十三郎在衙院，诸将皆莫敢言事，恐为十三郎所疑而获罪，以此是山东。今常得十三郎不入，则诸将实敢进言，采于众人，必获长策。枕召匡州谕之，使昌吉不入。匡州怒曰：我在院中，故诸将不敢有意图，我出院，家必灭矣。枕故请之，匡州不得已，弹指而出。亦令枕所亲董可武说枕曰：山东之叛是有五舅，城中人人谁敢相保，留后金玉何如？枕曰：今城中尚有五万人，且当闭门坚守耳。可武曰：非良策也，留后不若束身归朝，如张元义，不失做刺史，且以郭义为留后，似得节之日，徐奉太夫人及世家金帛归至东都，不亦善乎？枕曰：亦安肯如是？可武曰：可武以与之重事，必不复也。乃引义入，枕与之密约既定，乃白其母。母曰：归朝成为家事，但恨已晚，吾有弟不能保，安能保郭义？汝自图之。枕乃素服出门，以母命属义都知兵马使。王协已借诸将列于外厅，亦拜谢枕矣，初见诸将。枕置装于内厅，李世贵闻之，率后院兵数千攻邑，亦斥之曰：何不自取赏物？乃欲与李世贵同死乎？军士乃退，共杀世贵。亦抑制将吏，部署军事，一夕俱定。明日，使董可武入夜枕曰：请议公事。枕曰：何不言之？可武曰：恐惊太夫人。乃引枕步出衙门，至北宅，置酒作乐，酒酣，乃言：今日之事，欲全太尉一家，须留后自图去就，则朝廷必垂金敏。枕曰：如所言，枕之心也。可武遂前执其手，崔玄度自后斩之，引收枕宗族。匡州以下至襁褓中子皆杀之，又杀刘从建父子所后善者张谷、陈阳亭、李仲卿、郭台、王宇、韩茂章、茂石、王沃、贾祥等十二家，并其子侄生续无疑。仲卿训之兄，台行于之子，与牙之从孙，茂章、茂石约之子，沃凡之子，祥素之子也。甘露之乱，仲卿等王归从谏，从谏抚养之。凡军中有小贤者，亦日有所诛， 流血成泥。乃韩枕首，遣使奉表及书降于王宰，守过泽州。刘公直举营痛哭，亦降于宰。以为宰以状文，丙申，宰相入贺。李德裕奏：今不须复制行名辞留后，但遣卢玄止勋卫三州及承德、魏博两道。上曰：郭义以如何处之？德裕曰：刘枕癌如子耳，祖兵俱命，皆义为之谋主，即事孤立屈，有卖枕以求赏，此而不诛，何以成恶？以及诸君在境，并义等诛之。上曰：朕亦亦以为然。乃召石雄将七千人入潞州，以应谣言。杜从以愧运不己，为一等可赦，赏熟事不应。德裕曰：今春泽路未平，太原复扰，自非圣断坚定，二寇何有可平？外亦以为若在先朝，赦之久矣。上曰：卿不知文宗心地不与清和，安能易乎？罢卢军山南东道，专为昭义节度使。戊戌，刘枕撰首至京师，诏昭义五州给付一年，军行所过州县免今年秋税。昭义自刘从谏以来，横增赋练，悉从捐免，所及土团并纵遣归农，诸道将士有功者等级加赏。郭义既杀刘枕，日望精竭，既久不闻问，乃曰：必宜他镇。于是欲鞍马至行庄，即闻石雄将至，俱失色。雄至，一等参贺毕，敕使张仲清曰：郭都之告身来日当至，诸高班告身在此，宛衙来受之。乃以河中兵环球场，宛衙一等至，唱名引入。凡诸将结辖据官军者，悉直送京师。加何鸿敬同平章事。丁未，诏发刘从谏师曝于潞州市三日。石雄取其师至球场，斩错之。戊申，加李德裕太尉赵国公，德裕故辞。上曰：恨无官赏卿耳，卿若不应得，朕必不与卿。初，李德裕以韩权义以来，将帅出征屡败，其弊有三。一者，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，宰相多不欲闻；二者，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，将帅不得专进退；三者，美军各有患者为监使，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，其在阵战斗者皆怯弱之士，每战监使自有信骑，乘高立马，以牙队自卫，使军士小怯者引其先走，阵从而溃。 德育乃与枢密使杨钦义流行深意，约斥监军不得御军政。每兵千人，听见使取十人自卫，有功随力沾赏。二枢密皆以为然，白上行之。自玉回湖至泽路罢兵，皆守此制。自非中书进诏议，更无他诏自中出者。号令既减，将帅得以施其谋略，故所向有功。自用兵以来，河北三镇每遣使者至京师，李德裕常面谕之曰：“河朔兵力虽强，不能自立，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。归欲如使，与其使大将邀宣慰赤使以求官爵，何如自奋忠义，立功立事，结之明主，使恩出朝廷，不亦容乎？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，李在义在幽州，为国家尽忠平苍井，即为军中所逐，不失作节度使，后镇太原，位至宰相。杨志成遣大将折赤石马求官，即为军中所逐，朝廷竟不赦其罪，此二人祸福足以观矣。”德裕复以其言白上，上曰：“要当如此明告之。”由是三镇不敢有异志。九月，诏以泽州立河阳节度。丁巳，卢军入潞州，军素宽厚爱人，刘枕未平，军以领昭义节度。襄州士卒在行营者与路人战，常对阵扬军之美，即复阵入天井关，昭义散卒归之者，军皆后抚之，人情大洽，昭义遂安。刘枕将郭毅、王协、刘公直、安全庆、李道德、李左尧、刘武德、董可武等至京师，皆斩之。陈光曰：“董仲智之在淮西，郭毅之在昭义，吴元济、刘枕如木偶人在继儿之首耳。彼二人始则劝人为乱，终则卖主归利，其死固有余罪。然宪宗用之于前，武宗诛之于后，臣愚以为皆失之，何则？赏奸非义也，杀降非信也，失义与信何以为国？昔汉光武代王郎、刘盆子止于不死，知其非力竭则不降故也。樊崇、徐宣、王元、牛干之徒，岂非助乱之人乎？而光武不杀，盖以既受其降，则不可复诛故也。若既赦而复逃亡叛乱，则其死故无此矣。如义等，免死留之远方，莫齿不还，可以杀之非也。”王宇、贾祥等以为义所杀，李德裕复下诏称：“逆贼王牙、贾素等以救昭义诸其子孙。”宣告中外， 使者非之。刘琮见妻裴氏亦赐死，又令昭义降将李丕、高文端、王昭等属昭义将士与刘枕同恶者，悉诛之，死者甚众。于君以其往滥，奏请宽之，不从。昭义属城有常无礼于王元奎者，元奎推求得20余人，斩之，余众惧，复必城自守。戊辰，李德裕等奏寇聂济平，尽为国家城镇，岂可令元奎穷兵攻讨？望遣中使赐城内将士敕，招安之，仍召元奎引兵归镇，并召于军自遣使安抚，从之。乙亥，李德裕等请上尊号，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，又宣义太后复庙，陛下未尝亲谒。上俱然曰：郊庙之礼，诚宜即行，至于徽称，非所敢当。凡五上表，乃许之。李德裕奏，据幽州奏事官言，用之回鹘上下离心，可汗欲之安息，其部落言亲戚积在堂，不如归堂，又与侍卫以相失，既其不日来降，或自相残灭，望遣时事中使赐重武诏，欲以镇卫以平昭义，为回鹘未灭，重武犹待北面招讨使，以早思立功。李德裕愿太子太傅、东都留守牛僧孺、湖州刺史李宗闵言于上曰：刘琮建据上党10年，太和中入朝，僧孺、宗闵执政，不留之，加宰相纵去，以成今日之患，皆天下利乃能取之，皆二人之罪也。德裕又使人于潞州求僧孺、宗闵与琮建交通疏疏，无所得，乃令孔目官郑庆言琮建每得僧孺、宗闵疏疏，皆自焚毁。赵追庆下御史台暗问，忠诚李回知杂郑亚以为信然。河南少尹吕树与德裕书严缜破报至，僧孺出声叹恨。德裕奏树书，上大怒，以僧孺为太子少保分司，宗闵为漳州刺史，戊子再贬僧孺汀州刺史，宗闵漳州长史，上姓户较烈。11月，复贬牛僧孺寻州长史，宗闵长留丰州。12月，以中武节度使王载为河东节度使，河中节度使何雄为河阳节度使，上姓云阳较烈。5年春正月己酉朔，群臣上尊号曰：仁圣文武张天成功，神德明道大孝皇帝。尊号是无道字，终止令加之。庚戌，上谒太庙，辛巳， 似昊天上帝，摄天下。主望仙台于南郊。庚申，义安太后王氏崩，以秘书监卢鸿轩为义武节度使。鸿轩性宽厚而难犯，为政简易，其下便之。河北之法，军中偶语者斩。鸿轩至，除其法，诏赐粟300,000斛，在飞狐西，即运至之费余于粟价。鸿轩遣使守之，会春旱，鸿轩命军民随意自往取之，粟皆入境，曰丘忍尝之。时承德魏博皆饥，独议定之境无害。淮南节度使李绅按江都令吴襄盗用乘粮钱，强取所部百姓颜月女，沽其资庄为赃，罪当死。襄武陵之兄子也。李德裕素恶武陵，义者多言其冤，谏官请复案，召遣监察御史崔元藻、李仇复之，还言想到乘粮前有时，颜月本衢州人，常为青州牙推，妻亦士卒，与前遇异。德裕以为无与夺。二月，贬元藻端州司户，仇汀州司户，不复更推，亦不复法司降断，即如申奏，处相死。谏议大夫柳仲颖、敬惠皆上书正之，不纳。仇晋江人，会心之地也。李德裕以柳仲颖为京兆尹，素与牛僧如善。谢德裕曰：“不义太尉恩讲及此，仰报厚德，敢不如齐章公门管。”德裕不以为贤。下四月壬寅，以陕国观察使李氏为策侠夹司可汗使。五月壬戌，葬恭熙皇后于光陵博城之外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从罢为右仆射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铉罢为户部尚书。乙丑，以户部侍郎李回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判户部如故。辞部奏扩天下寺4600，兰若40000，僧尼265000。诏册侠夹司可汗为宗英雄武成名可汗。秋七月丙午朔，日有食之。上务僧尼好度天下，欲去之。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，乃心悔山野昭提、兰若，敕上都、东都两街各留24，每寺留僧30人。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化商汝州各留14，分为3等，上等留僧20人，中等留10人，下等5人。余僧及尼并大秦幕户，余僧及尼并大秦幕户先僧皆乐归俗，似非应留者 立期令所在悔撤，仍遣御史分道督之。财货田产并没官，四才以弃公谢义社，同向中庆以助钱。以山南东道节度使郑肃检校右仆射，同平章事。诏发昭义骑兵500，步兵1500，戍镇武。节度使卢钧出至裴村见之，陆卒素交，但于远戍，乘醉回其入城，闭门大造，军奔陆城以避之。监军王维直自出小狱，乱兵击之，伤旬日而卒。李德裕奏请召河东节度使王载以部骑1000守石会关，3000自宜州路据武安，以断行明之路。又令河阳节度使石雄引兵守泽州，河中节度使韦公府发部骑1000人戍晋州。如此贼必无能为，皆从之。8月，李德裕等奏东都九庙神主26，今住于太微宫小屋，请以废四才复修太庙。壬午，召臣侍教之弊，宣告中外，凡天下所毁寺4600余区，归俗僧尼26万500人，大秦幕户先僧2000余人，毁昭提兰若4万余区，收良田数千万顷，奴婢15万人，所留僧皆立主客，不立祠部，百官奉表称贺。寻又召东都只留僧20人，诸道留20人者减其半，留10人者减3人，留5人者更不留。五台僧多亡奔幽州。李德裕召进奏官谓曰：汝屈白本使，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，为族必不如幽州族，何谓虚取容纳之名，染于人口？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贤人，竟有何意？张仲武乃封2刀府居庸官曰：有游僧入境，则斩之。主客郎中韦伯以为事不宜太过，李德裕悟之，初为05节度副使。昭义乱兵奉都将李文举为帅，文举不从，乱兵亦不敢害。文举稍以祸福遇之，乱兵见听命，乃遣人谢卢钧于潞城，军还入上党，复遣之戍镇武。行一役，乃遣选兵追之，明日即于太平驿尽杀之，俱以状文，且请罢河东河阳兵在境上者从之。9月，诏修东都太庙。李德裕请至备边库，令户部遂入钱帛12万民匹，度支盐铁遂入钱帛12万民匹，明年减其1/3。凡诸道所进驻军财货皆入焉， 以杜之郎中判之。王才人宠冠后庭，上欲立以为后，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无子，恐不厌天下之望，乃止。上耳方士金丹，性家躁急，喜怒不常。冬十月，上问李德裕以外事，对曰：“陛下微断不测，外人颇惊惧。向者寇逆暴横，故以以威制之。今天下既平，愿陛下以宽礼之，但使得罪者无怨，为善者不惊，则为宽矣。”以衡山道士刘玄静为银青光禄大夫，崇玄馆学士，赐号广成先生，为之至崇玄馆，致力铸印。玄静故辞，起还山，许之。李德裕秉政日久，好训爱增，人多怨之。自杜从崔铉罢相，宦官左右言其太专，上亦不悦。几世中为玄志上书，言宰相权重，不应更领三司钱谷。德裕奏称：“志志职业，人主之柄，弘志受人教导，所谓见人图秉臣，非所宜言。”十二月，弘志作贬官，由是众怒愈甚。上自秋冬以来绝有疾，而道士以为患骨，上密其事，外人但怪上西赴游猎，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，诏罢来年征旦朝会。吐蕃论孔热复纠合诸部及上毕毕，毕毕遣芒杰藏将兵五千拒之，孔热大败，与数十骑遁去。毕毕传檄河湟，属孔热残虐之罪曰：“汝辈本唐人，吐蕃无主，则相与归唐，吾为孔热所猎如狐兔也。”于是诸部从孔热者稍稍隐去。是岁，天下户495万5151。朝廷虽为党项致使，党项亲道不已，攻陷滨宁延州界城堡，屯赤吏寨。宰相请遣使宣慰，上决意讨之。六年春二月庚辰，以夏州节度使米季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，上及久未平，以为汉德火，改洛为洛，唐土德不可以王气胜君名。三月，下诏改名言。上自正月乙卯不侍朝，宰相请献不许，中外忧惧。初，宪宗纳李以切正室，升光王仪。仪幼时，宫中皆以为不讳。太和以后，亦自叨逆，群居游处，未尝发言。文宗幸十六宅宴集，好诱其言以为戏笑。上幸豪迈，有所不理。即上即笃，旬日不能言。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，心有 下诏称：皇子充幼，须选贤德，光王仪可立为皇太叔，更名臣，应军国政事令权够当。太叔见百官，哀戚满容，裁决庶务，贤当于礼，人使至有隐德焉。甲子上崩，以李德裕设冢宰。丁卯，宣宗即位。宣宗素务李德裕之专，即位之日，德裕奉册祭罢，谓左右曰：使尽我者，非太尉也？每顾我，使我毛发显稀。下四月辛未朔，上使听政。尊母正式为皇太后，人参以门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裕同平章事，充荆南节度使。德裕秉权日久，为众有功，众不畏其惧霸，闻之莫不惊骇。贾诩贬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中州刺史，帝京兆少尹权知府事元圭为崖州司户，皆德裕之党也。杖杀道士赵圭真等数人，留罗浮山人轩辕吉于岭南。五月乙巳，赦天下。上京两街先厅留两寺外，更各增至八寺。僧尼依前立功德使，不立主客，所度僧尼仍令辞部几叠。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。辛酉，立皇子温为郓王，美为雍王，京为雅王，淄为夔王，仪为庆王。六月，李仪始奏请赴代宗神主于太庙，以敬宗、文宗、武宗同为一代，于庙东增至两室，为九代十一室，从之。秋七月壬寅，淮南节度使李深薨。回鹘乌介可汗之众稍稍降散，即洞内死，所余不及三千人。国相易尹绰杀乌介于金山，立其弟特勒厄辇为可汗。八月壬申，葬至道昭肃孝皇帝于端陵，庙号武宗。初，武宗疾困，故王才人曰：我死，汝当如何？对曰：愿从陛下于九泉。武宗以金受之。武宗崩，才人即义，上闻而金之，赠贵妃，葬于端陵博城之内。以寻州司马牛僧孺为衢州长史，丰州留人李宗闵为郴州司马，恩州司马崔巩为安州长史，潮州刺史杨嗣富为江州刺史，昭州刺史李觉为郴州刺史。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贬逐，致仕同日北迁。宗闵未离丰州而卒。九月，以荆南节度使李德裕为东都留守，解平章事，以中书侍郎 同平章事郑肃同平章事，充荆南节度使，以兵部侍郎判度之卢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商，汉之族孙也。策辖夹司可汗使者以国丧未行，或以为僻远小国不足与之抗衡，回鹘未平不应具有建制，召百官集议，事遂寝。蛮寇安南，经略使裴元玉率临道兵讨之，以右常侍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。初，景让母郑氏，姓严明，早寡，家贫，居于东都，诸子皆幼，母自教之。宅后古墙阴雨颓陷，得前迎船，奴婢喜，走告母。母往，焚香祝之曰：“吾闻无劳而获，深知灾也。天必以先君余庆，今其贫而赐之，则愿诸姑他日学问有成，乃其志也。此不敢取。”俱命掩而助之。三子景让、景温、景庄，皆举进士及第。景让官达，发已斑白，小有过，不免垂楚。景让在浙西，有左都押牙无景让意，景让仗之而毙，军中愤怒，将为变。母闻之，景让方逝世，母初作听事，立景让于庭而责之曰：“天子妇孺以方面，国家刑法，岂得以为汝喜怒之姿，妄杀无罪之人乎？万一至一方不宁，岂为上负朝廷，使垂年之母贤修入地，何以见汝之先人乎？”命左右持其衣坐之，将踏其背，将左皆谓之请，拜且泣，久乃释之。军中由是遂安。景庄老于长屋，每备处母辄踏景让，然景让终不肯逐主思，曰：“朝廷取士自有公道，岂敢笑人求官节乎？”久之，宰相谓主思曰：“李景庄今岁不可不收，可怜比翁每岁受榻。”由是使及第。冬十月，李愿奏帝纪注文于穆敬文武四世，但称四皇帝臣某昭告，从之。甲申，上授三洞法录于衡山道士刘玄敬。十二月戊辰朔，日有食之。